久不见，你是否过得好吗？那是一个冬天，操场边说过的语言。我不知道如何才能靠近一点，那是一段路程，街角边留下的痕迹。我多想对你说，你一直在我心。是一个约定，在风中离开。